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7回，谢之真轻言细语地将自己的盘算说了。年轻人愣了一愣，肃然起敬，拱手道： 姑娘宅心仁厚，做的是救人无数的大功德，实在教人敬佩。不过个人体质不同，所适用的药也不同，恰在粥里倒不很合适。 谢之真虚心向他请教：公子可有什么更好的法子？ 这却不难，在下略通些岐黄之术，这便开些常用的方子，照方熬几锅汤药。姑娘施粥之时，若是见哪位身体不适，可使他来我店里诊脉，对症服药。 他微微点头，使琵琶拿了银子给对方，他却坚持不受。 几锅汤药花不了多少钱，姑娘莫要小瞧了我。我虽是作假行商之辈，也读过几年圣贤书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 说话间，宋永仪忙完了手头事，过来接谢之真回家，撞见那年轻人热络地和他打招呼： 裴兄，许久不见，一向生意可好？ 两边互通了名姓，却原来这年轻人姓裴，名举，字景山，早些年也在隐泉书院读过书，和宋家兄弟是同窗好友，中了秀才之后，不幸家道中落，父亲染了重病，撒手人寰。过不了一年，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。他倒不是不通事务的人，见双亲俱丧，幼弟幼妹嗷嗷待哺，于是便果断弃学从商，拿着家里积攒的银子盘了这么个药材铺，妥善打理，小心经营，几年下来倒也小有盈余。宋永仪对外只说谢之真是自家四妹，裴景山略有疑惑，却知趣的没有多问。二人攀谈了一会儿，拱手作别。自第二天起，裴景山果然在药店门口设了几个大锅，煮起浓浓的药汤来。谢之真远远地看着，见他请衣衫褴褛的难民们落座，挨个望闻问切，神色间毫无不耐烦之色，撞见格外可怜的还会赠衣赠食，又做鬼脸逗弄一个黏黏巴巴趴在母亲肩上的小姑娘，偷偷塞给她一大把糖。饥荒越来越严重，涌向临安城的难民不减反增，宋家囤积的粮食告罄。这天晌午，谢之真发完最后一锅粥打算离去时，饿急了眼的难民们将他团团围住，隐有暴动之兆。 往日都是两锅粥，怎么今日只有一锅 啊？就是啊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！ 求求你，再给点吃的吧，我给您磕头还不行吗？我们从泸州一路逃难过来，再不吃东西就要饿死了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 谢之真脸色发白，抬手护住帷帽，避免露出真容，在丫鬟们和初一十五的保护下，艰难地往外挪移。一张张淳朴老实的面孔变得狰狞，无数干瘦枯黄的手臂在空中胡乱挥舞，裹满怨气的嘈杂声从四面八方灌入他的耳朵，空气变得滞涩沉闷，令他呼吸困难。就在事态进一步失控之际，几个精壮汉子在裴家药店门前支起大锅，一大袋白米倒入清水中，汤勺敲击锅沿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 放粥喽！放粥喽！ 响亮的吆喝声里，难民们犹如闻到腥味的饿狼，一哄而上，将药店团团围住。谢之真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，只见裴景山快步走过来，徐徐护住他，带着一行人往后巷走，七拐八弯地从后门来到药店，上到二楼歇息。 四小姐， 是不是觉得方才的事有些荒谬？ 他嘴角依旧噙着笑，看着谢之真的目光却带了几分不忍。 虽然说生米恩，斗米仇，自古如是，然而直面他们的恶意时，还是会觉得心寒吧。 谢之真理了理微乱的裙裾，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我方才确实有些惊讶，不过他们怎么想是他们的事，我只求无愧本心。 他对裴景山盈盈一拂，又道： 多谢裴公子方才帮我解围。 哎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 裴景山连忙还礼： 不瞒四小姐，我在这底下的地窖里也囤了几百斤的粮食，四小姐先拿去应急吧。 如今的粮食已炒出天价，谢之真如何好接受他这样重的礼，当即推辞不要。裴景山却道： 你若不肯收，我只好像今日这般自己施粥了，如此又要花银子雇人手，又挡了我自家的生意，但是想想便觉得头疼。四小姐急功好义，怎么就不能帮我一把呢？ 他这番话巧妙地反客为主，将好大一个人情说成请他帮忙，谢之真无言以对，只好应了下来。裴景山不清楚初一和十五的身手，生怕再出现什么危险的状况，刻意提前了药店关门的时间，每天傍晚故作顺路，远远地跟在谢之真身后，亲自护送他回家。他的心思谢之真洞若观火，却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应，便屈了个空，含蓄地询问宋永仪的意见。宋永仪听懂了他的意思，惊得跌碎手中茶盏，好半晌方才神色复杂地道： 真妹妹，若是让明堂知道你动了这样的念头，怕是要闹个天翻地覆，所有人都不得安生啊。 谢之真玉脸微寒，固执地说： 三哥只用告诉我，裴公子这人如何？ 宋永仪心里一阵发苦，却实话实说道： 你问别人，我不好说的。景山这人我就敢打包票，除了家世差了些，再没有什么不好。品行方正，性情豁达，心思活跃，处事老练，又没有那些清高迂腐的坏毛病。 另有一项不方便说的好处，便是他父母双亡，家有余财，不论哪户人家的女儿嫁过去，都不必受伺候翁婆的辛苦，进门即可当家做主。谢之真将宋永仪的话听了进去，渐渐地待裴景山与旁人不同，三不五时便使丫鬟们往对面送些吃食点心。裴景山如获至宝，舍不得独享，带回家去给弟弟妹妹们分食，对着食盒傻乎乎地笑了好半晌，又买了些新鲜果品装进去回赠给他。这一来二去的，宋永仪察觉到不好，权衡再三，到底是血缘亲情占了上风，将裴景山约出来喝茶，意图打消他这不该有的念头。 如果我没记错，裴兄似乎比我大上两岁，算起来年纪也不小了，婚事可有眉目？ 宋永仪开门见山地问道。裴景山满心倾慕谢之真的纯善温柔，有心想往宋家提亲，又恐自己身份低微辱没了他，正举棋不定之间，听见对方主动递了话头，连忙打叠起精神应对： 不曾，不怕宋兄笑话，我家这情形你也清楚，没有长辈操持，弟妹年纪又小，只我一人勉强支撑门户，婚事着实艰难啊。 宋永仪连连摆手道： 裴兄何必妄自菲薄，你相貌堂堂，自家主意又正，多的是好人家的女儿愿意嫁过去。说起这个，我母家有个表妹，眼看也到了待嫁之龄，你若愿意，不如…… 裴景山闻言脸色白了白，鼓起勇气问： 宋兄，我问句不当问的，四小姐可有婚约在身？ 宋勇一故作惊讶，面露难色，沉吟了半晌方道： 若论年纪性情，你与我妹妹也是相配的，只有一样。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： 裴兄尚未见过我妹妹的容貌吧？ 谢之真一向谨言慎行，出入都戴着帷帽，裴景山确实未曾见过她的真容，遂摇了摇头接话道： 四小姐可是有什么苦衷？ 宋永仪故意愁眉苦脸地说： 我这个妹妹命苦，小时候不幸被滚水烫伤，毁了容貌，身上也有些残缺，自那以后一直体弱多病，父母怕保不住她，将她放进庵里寄养，这两年才接回来。我知道裴兄是什么心思，只不过我们家早就熄了将她嫁出去的念头，家里并不少这一碗饭吃，强于嫁到别家受委屈。 裴景山闻言愣住，面露不忍之色。宋永仪怕他仍不肯死心，又添了一把火： 我与裴兄明说了吧，几位杏林圣手都为我妹妹诊治过，说她中气不足，气血虚弱，就算嫁了人，与子嗣上也有妨碍。裴兄年纪轻轻，实不必为了一时的好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啊。 孟子曰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身为裴家长子，传宗接代却是一件大事。裴景山如遭雷击，沉默半晌，失魂落魄地离去。宋永仪暗暗松了一口气。裴家的药材铺子关了三天，裴景山杳无音讯。谢之真觉得有些奇怪，回家和宋永仪提了两句，宋永仪心虚地找了个借口胡乱搪塞过去。不料三日后的清晨，裴景山将宋永仪堵在宋府门口，本来极是体面的一个人，这会儿胡子拉碴，双目通红。他郑重地行了个大礼，面色坚定地说： 宋兄，你说的事我已经仔细考虑过，在下并非以貌取人的肤浅之人，就算四小姐丑似无眼，在我心里也美若天仙。至于子嗣之事，所幸我还有个弟弟，将来让他为我们裴家传递香火也是一样的。我一心仰慕四小姐的为人，想要娶她为妻，恳请宋兄成全。 宋永仪没想到自己画蛇添足，弄巧成拙，一时间僵在那里接不上来话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